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 咁啊，呢一場波啊，洛杉磯打比啦，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就係16-10嘅，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就係17-12。 嗱，我預測啦，快艇贏20度啦，大家點睇啊？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big and roll，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0，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即係你話杜蘭特，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我點樣守你？其實去做個 system 做得好。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 你知嘅，陳 Sir。 蕭 Sir 啊嘛， 梗係唔係？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 跟住用左手 咧，手出手的個位置咧就係、是、同個框平高度，咁變咗咧喺個咁嘅掟出去個角度嚟講咧，即、就、係、是、ESPN 睇做過個分析咧，就係、是、呢個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係好有利咧。 你識單打獨鬥，我都可以喎。即係你見到熱火有心呢幾球係俾詹姆斯單打獨鬥， 你絕對講得啱。 翻上去啦！ 哇， 曳啲喎呢球 就嗰個嘅。 開打自波魯沙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係啦，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可以再 調翻轉就可能硬大隻少少，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Kevin照咩骨多，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會多嘅係少，即係肌肉少啲嘅。係 啦， 多我都驚嘅。 骨長，骨長。 佢有骨。 星期三晚9:30 ，Thomas、阿謙、夏薩特、藍天雪迪。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系哭波桑又嚟啦，咁啊，今个礼拜、上个礼拜啊，大波好多大波啦，咁啊，激情又好犀利啦，又睇波聚会，某啲拥趸就好 high 啦，咁啊，翻翻到今个礼拜咧，一切激情咧都归于平淡咯，真系、因为今个礼拜就四大联赛就停晒， 一盘冷水啊， 一盘唔知咩水啦吓，咁啊，就变咗啲国际赛、 世界杯外围赛啊， 咁啊，好坦白讲，即系对于啲世界杯外围赛咧。我自己嘅態度呢就當好似休息咁休息一個禮拜、完全唔睇波㗎真係。 其實好多球迷都係咁啊。 係啊。 我覺得好似呢段時間可以守緊。 唔係好難揾啊。 齋戒嘅。 難揾得嚟同埋即係可以講一講你世界盃外圍賽特別歐洲區、即係老實講你14年世界盃嚟緊啦。 係啊。 暑假完咗之後啦。跟住你又打歐洲國家杯外圍賽又。 係啊。 你差唔多去到10月到即係14年嘅10月又打過。咁、你係好密嘅。 同埋太長同埋個牽涉國家又太多有啲又即係強弱懸殊得好緊要，所以就呢啲咁嘅世界盃外圍賽好坦白，真係好難令人重視嘅。講真， 唔係有一兩組又即係比較大家唔係好熟悉嘅組湊埋一齊咧，即係 G 組嗰啲話你波斯尼亞、希臘啊、斯洛伐克啊、拉斯維亞嗰啲比較東歐嘅小國多啦，東歐、北歐嗰個附近啦，咁但係大家好少熟悉噶嘛。 同埋我諗通常呢啲都係考下大家啲地理啊，國家名嘅呢個知識啦，係嘛？ 呢個就睇地圖就學地理啦。 都會有啲，譬如話嗰啲大球會咧，會喺嗰度咧等買人啊，睇下 係咯，而家買做 scouting 啊， 做 scouting 真係好似傑斯講話，即係呢啲 scouting 咧就要可喺外圍賽嗰度就要睇下板啊嘛，應該係嘛？或者睇下啲即係二三線，有啲三四線國家有冇啲好嘢，即係執下啊嘛。好啦，咁啊。讲咁耐都未讲今日人脚，今日人脚呢原来好多人㗎喎，原来。 都以为 好少人喎。 有现场。 首先就呢个 Chitlet 啦，另外就阿迪哥啦，夏萨达返嚟喎，即係啲抽射好犀利嘅夏萨达啦返到嚟啦。 伤伤地。 世界杯外围赛唔系点使踢系嘛。 应该冇夏萨达。另外就阿慈生推咪啦，加埋我啊师兄，咁样呢就 即係組成今晚嘅呢個陣勢。咁咧就世界盃外圍賽咧，就我哋容後先講。咁啊講咗咧，即係禮拜五足球頻道都講咗轉會嘅，因為就9月3號轉會窗就閂門啦。咁咧就嗰日淨係講咗幾隊強隊，即係英超強隊嘅轉會。 基本上就係利物浦、曼聯、熱刺同阿仙奴啦。 係啦，都係呢幾隊啦，係嘛？咁啊，我哋都。即係略略睇睇其他球隊，大佬英超唔係淨係得嗰五隊㗎嘛，仲有廿隊，咁仲有十零隊，都係咁，依都要講講㗎。咁第一件事就我諗喺一個中游球隊嚟講咧，西布朗就今次即係臨到轉會窗閂門，都簽到幾多人㗎嚇、啊，即係簽咗愛華頓嘅安尼哲比啦，另外就新特蘭嘅 Sessegnon 啦，話呢兩件都真係好實際喎、啊，呢兩件嚟睇係嘛？ 安尼哲比就我想不到外圍點解會放棄他、 啊、因為我想第一就安尼哲比在馬天尼斯心目中的戰術就可能不是很啱啦，呢個之第一啦。咁就第二就另外就盧卡古就嚟 咗 啦。我就唔知道時序係安尼哲比走先，淨係盧卡古嚟，就係盧卡古嚟就安尼哲比走。 我記得就應該安尼哲比唔係轉會嗰日。就 confirm 應該再早少 confirm， 再早少 卡古一定是最後嗰 係啦，冇錯啊，係啊，咁啊，但係我就會覺得安尼哲比其實好用㗎，喺外圍嚟講， 我覺得師兄係上季即係上屆嘅， 我賺得好緊要㗎呢、這個球員，係啊，咁但係真係都可能馬天尼斯真係唔係真係唔啱使咧，因為今年愛華頓嗰幾場波都係出咗阿即拉域，咁就安尼哲比就出得少啲嘅，咁、就所以唔係出得少啊，係冇出過添啊，咁啊所以就即係。500多万磅，哇，好平啊，平得好紧要。咁另外 Sessegnon 又系离奇， 呢、這个真系好奇怪 啊，真系好离奇。 啊、我谂我唯一可以解释就系因为个领队都本身一个好奇怪啊， 系啦，就系拗爆头， 要放弃 Sessegnon 咯。因为 Sessegnon 其实上季其实即系大家有听解读啦， 系 通常有关新特兰嘅波咧，即系我哋讲开咧，噏得最多个名一定系 Sessegnon， 冇错啊。 好勤力的一個球員， 咁就 做多串連， 係啊，都係呢個球員喺其實喺中前場都好有威脅，咁啊，但係都係後放走啊，真係哇西布朗，哇數下數下啲前場都幾好喎、啊，塞斯翁安尼哲比，再數就聖朗安力卡都可能，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可能。後備㗎啦，咁就哇西布朗前面就真係都幾厲害。 另外仲有喺呢一個曼城簽返一個嘥得好緊要嘅斯葛冼佳， 係啊， 借返嚟嘅， 借返嚟嘅。 利物浦嘅唐寧啦， 唐寧就韋斯咸，唐寧韋斯咸。咁另外後面就即係搵返個盧根奴啦，即係響聖日耳門嗰度，即係呢隊波即係再加咗呢兩件咁實用嘅球員咧，即係嗰個即係實力指數真係有啲提升嘅，似乎。 我覺得呢隊波上季的表現嘅即係嗰種好法咧，就有少少超乎我嘅意料之外嘅。係即係估唔到佢打得幾穩打穩扎。咁同埋即係呢個教練啊，奇納咧，因為以前啊做過利物浦助教啦，奇納亦都做過車仔嘅助教。 係冇錯。 我就成日咧就有啲偏見啊，我成日覺得有啲球、哦、即係有啲球即係助教啊。如果你真係掂嘅話咧，就唔會做廿幾年助教喺隊球隊入邊、哦。即係好多呢啲例子咧就係、是。啊！即系挨廿几年， 即系 走去坐正，例如杰特呢啲啦， 杰特就濑嘢啦， 阿罗斯呢啲啦，咁啊发觉系即系胜任唔到啊！咁其实我记得其实之前教过一队波咧，都系个效果都系唔系咁好嘅，好似正坐正，我唔记得咗边队， 我都唔好记得， 唔好记得。咁但上年教呢个西布朗一个效果又好好、啊， 系冇错。 尤其是我记得佢起码好似两场对利物浦都唔使输，有一场仲要赢添。 唔系都好实用嘅，即系实用主义啦。即系你话欧联啦、欧霸位咧，都可能就问少少啦。咁但系唔会降班嘅呢啲波，讲真，即系咁好前边系嘛。咁另外一对实用主义都好紧要，唔系应该唔系叫实用主义啦，应该叫喺个最后转会窗啊，最后一天、都好多交收就爱华顿。咁啊，爱华顿咧就最后一天咧就卢卡古咧、就即系去咗爱华顿啦。 费解。 咁另外就巴里啦，即系曼城嘅巴里就免即系呢个借咗去爱华顿啦。另外就韦根嘅麦卡。 啡，哇，1346万磅，真係相當之驚人。 詹姆斯麥咖啡啊，跟住仲有啲之前啲乾尼啊嗰啲已經喺度啦。 係 啦， 冇錯。維威惠啊，簽翻舊球會啲球員啊。 哇！但係呢個球員真係1346万，真係貴咗啲喎。 呢啲伎倆啊，你哈利利納成日用。 咁啊，講翻實力嚟講啦，咁就走咗安尼接比啦，咁啊 走費蘭， 走咗費蘭嚟啦， 咁重要點可以唔講啊，大佬？球王級呢個球員， 最重要呢幾個咯。 咁啊，費蘭嚟，我諗個補充係啊，補充就來自翻麥咖啡同巴里啦。咁啊，其實我啊覺得巴里都可以頂到，因為今年其實我上個幾個禮拜提過，呢個巴克利就打得好好嘅。 係啊， 咁我諗就巴克利就可能即係可以代替到，即係巴克利加巴里，再加埋呢個戰士麥咖啡咧，都應該可以頂到呢個費蘭利嘅作用嘅。其實講 埋地莊好多球員嘅，譬如好似阿奧斯文啊，同埋阿米拉斯啊，嗰啲就唔差嘅，係我諗又唔會好大影響嘅。 係咁就 菲納仔退休啦， 但菲納仔又勁過檔添啦，過檔添啦， 做領隊啦。 啊！做助教啫，未到领队， 即系个教练团啦。 系啦，咁啊，卢卡古顶唔顶到安尼哲比个位咧？咁啊，真系两睇咯。 吓，上年我就觉得系唔中意用即拉域，比较中意用呢个安尼哲比嘅。咁去到打到季尾咧，我记得印象 即拉域又多翻啲， 即系多一啲，同埋阿莫耶斯上年咧打到季尾开始唔系咁中意出前锋添啊，两个都出得少嘅， 系 比较中意靠 费纳尼卡 费纳尼啊，同埋中场食鼓添， 系咯中场 系啊， 咁啊，所以呢队波就总体实力我觉得唔会争太远。咁当然费纳尼系一个好重要嘅球员，咁啊但系有翻笔 cash 收噶嘛，咁啊收咗 你球员添啊， 咁啊 要 咁啊有笔 cash 收咧，咁啊喺个转会上嘅交收即系。收入與支出嚟講咧，跌有站嘅愛華頓而家變咗啊，即係所以都即係愛華頓睇下你點定位啫。因為愛華頓諗住都係中中地啊，妥霞路中中地嘅，咁啊冇所謂嘅。 中中平平得人踢下歐洲賽，跟住 有冇歐洲 都嚟， 有冇歐洲賽啊？ 爭下啦，有得爭下嗰第七位啊，嗰位啦。 好坦白講呢隊波， 即係話即係同個曼聯爭喎， 歐霸 爭歐霸係嘛？誒唔知啊，即係不過愛華。以今時今日依而家咁嘅情況，就歐霸都係歐霸， 我諗試下上半版啦。 係啊，我諗六，我諗七至十啦。上年佢攞第六啦，咁上年其實佢攞第六都打唔到歐洲賽，有啲唔抵嘅。咁因為由於嗰兩個杯賽冠軍都有得打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實力上其實就真係。稍微削弱咗啲， 我谂今年外围队呢队波博巴克利都变，而家就变得好紧要啦，真系 重心 系啊，变咗重心， 亦都入选咗呢个国脚啦， 系啊， 系啊，啱啱嘅国脚入边系有两个新 人，英格兰仲有咩人用啊？讲真，来来去谂法同谢拉特啫嘛， 够啦。 其实而家翻翻转头啊，即系虽然我哋未讲英格兰啦，不过。基本上又變翻重用老將嗰個階段咯，係啊，其實我又覺得重用老將咧打外圍賽可以，但係打到入決賽周咧，你都係嗨嗨。 哦，仲講決賽周， 有啲 咁入到應該入到嘅， 即係年青啲嘅好有好力嘅，下腳咁大佬。 哦，入有決賽周，陣間先講啦，即係有啲嘢好邪嘅。咁另外一樣嘢就史篤城啦，史篤城就轉會窗就整咗兩件，一件就。就德格索啲話嗱， 奧 道 域啊， 係啦， 嗰個就其實踢開雲達嘅，都係臭馬嚟嘅， 係 咁，但係其實波底幾好嘅， 波底幾好， 即係你當佢係 伊巴 啊、貝碧嗰類球員啦，即係當然都勤力啲嘅，都勤力嘅，即係高大大腳法幾好嗰隻，即係頭頂腳踢都有貨賣，自己可以引球推進啊，加波俾人。 咦，咁似乎佢啲腳法幾好 嘅 喎， 啱曬 㗎，啱 曬㗎。咁200多万有幾斬喎？ 抵㗎，即 係 講真好過阿比達斯即係阿 Chit 咧上次講過係即係呢啲傷兵傷馬嚟嘅。 比達斯其實仲有個問題啊，好搞笑嘅，上季咧其實佢就即係。斷即係其實之前有受過好嚴重嘅受傷，咁本來2012年歐洲國家杯都預佢啊，荷蘭嘅正選本來預佢嘅，咁啊傷冇計啦。咁佢好搞笑咧，就有一場波復出嗰陣咧，就好似對都係榜首大戰，唔知對菲燕諾定係對亞積斯啊。咁咧佢就唔知點解食咗紅牌，咁啊出場啦。咁出場翻返去更衣室，咁諗住都冇事啦。咁點知咧佢突然間嬲起上嚟咧，揾個拳頭打揼玻璃。 唉， 咁一嘢抌落个玻璃度， 呢啲系呢啲即系 樱木花道 嗰啲受伤嗰啲，即系十大啲最弱智低能受伤嗰啲。 咁结果就再伤啦，伤多三个月。咁我谂，咁我谂其实佢今次个转会啊，你可以话系啊挑事啊，叫做俾佢一个重新嘅机会。佢喺荷兰就好难再踢啊，即系喺 PSV 我谂都好难再信任佢。 咁但系史笃城真系最近呢两周又好似赢波咁喎， 系啊，赢翻场， 又 赢咗一比零 啊，仲谂住。即系晓事，即系谂住买对家。 听好似而家排名系哥曼联 嘅。哦 ，OK 啊， 就咁仲有个巴 塞两胜 咁啊。系啊，咁啊仲有蒙尼沙唔使讲啦，系伤马又系伤兵嘅，即系每一年都系起码唔见咗半年嘅，因为膝头哥。咁啊，另外其实仲有一件嘅就系借咗亚士东维拉嘅艾利兰。 系 咁啊，呢个球员如果大家都睇英超睇得耐咧，都知道呢个球员其实。佢發啊中場即係諗住個波都 OK 嘅，咁啊但係就似乎年紀就大咗少少。 其實佢最好嘅時候係打曼城啦， 啊、 曼城佢嗰代就應該就係、是、仲有他信啊，仲有艾力神即係教緊波嗰陣咧，就阿 Michael Johnson 同埋佢咧都係兩個大家寄望好高嘅英格蘭球員嚟。 係啊，冇錯。 係啊，咁啊 Michael Johnson 我記得前嗰排睇嗰啲報道好似話咩？好老道添，即係完全冇得踢職業波，甚至要接受救濟咁樣嘅。 咁、哦、 但係其實只不過廿四五歲球員嚟，咁啊艾蘭都唔好得好多啦。其實佢喺維斯咸，唔係佢喺呢個亞斯東維拉，因為即係林拔嚟咗之後咧，就即係主張年輕化啦。咁基本上即係廿七八歲嗰扎球員，即係好似阿戴倫賓特啊嗰啲，完全都唔用嘅。咁啊佢好少出場機會。咁踢翻史碌城，我覺得都幾啱踢嘅。 都可以用啊，即係加埋查理亞當係嘛？ 係啊，查理亞當啦，呢兩個都其實踢法都幾似嘅。初出道嗰陣踢都幾似。 睇下艾利蘭可唔可以喺度即係踢翻好啲啦。 好少少。 我想問咧，有一個利物浦嘅球員叫艾沙 迪。艾沙迪咧就係上年簽翻嚟喺應該我記得係川迪嘅，即係荷甲嗰邊過嚟嘅。咁係摩納哥球員，咁就速度係幾快嘅。咁但係就係屬於啲扭死波嘅球員啦。上季都好少出場機會。 係。 我諗應該都係踢過五六場左右。咁就而家借去俾呢個新特蘭啦，咁睇下會唔會 即係佢俾呢個 俾呢個啦，小城啦， 小城係啦， 小城都收幾多前利物浦球員嘅喎，我記得上一場波阿賓納特咧， 賓納特係啊， 好靚嘅罰球啦， 係 啦，咁啊呢個球員又係踢過阿仙奴啦，踢過利物浦啦咁樣，咁 啊賓納特唔使講啦， 走嘅就走嗰啲厄信啊、大納啊， 係 喺大納終於走啦， 走啦係啊，因為上次阿京一都問過大納仲喺唔喺書啊嘛，去咗度叫做搬。叫贝顿嘅球队，咁啊、 okay、 真系争少少。咁啊，另外啦，仲有一队可以讲下嘅，就系呢、這个新特兰啦。 新特兰啊， 劲啊！ 新特兰劲啊！ 多哇，其实 新特兰咧，其实系我觉得啦吓，即系英超入边咧两队大换血嘅球队啦。 受惠嘅，即系受惠于人哋太多人咧，佢买咗好多人，咁啊要借翻啲人走咧。 啊，即系好似以前和夫斯堡、马加夫咁啊，即系哇，将成队啊换晒咁滞，咁啊喺转会窗临尾啦， 讲嗰啲走嘅先啦。 哦，好啊，走嗰啲就睇睇先。米路列啦，唔使问啦。另外就麦天啦，麦奇连又走埋啦。跟住就 Sessegnon 啦，即系头先我哋都提过啦。咁就跟住嚟嗰啲咧。咁就有呢個杜新拿， 杜新拿，喂，哇，好多年， 賓仔唔要佢喎， 賓仔係咯，唔知點解喎， 喂，仲有一隊喎，水晶宮喎， 哦，水晶宮係啊，水晶宮， 嗱，首先咧就收咗個查馬克啦，喺 查馬克 喺阿仙奴嗰度 入波喎，啱啱嗰場， 係啊，跟住咧就再入呢個史篤城嘅謝路美啦， 係謝路美係啊， 維拉嗰個班。班伦啦， 系班伦系啊， 跟住咧就系多迪合收琴嘅古迪奥拿啦，咁样，即系仲有好多嘅，譬如话雷丁都收咗两件啦，其中一件系詹美基比啦，咁样， 系， 喂大佬，佢嗰个人，佢嗰队波卅几人。哇！真係黐線嘅，真係。 其實唔止嘅，雷丁仲有即係佢揾咗雷丁嘅呢個中堅馬利亞帕，咁啊呢個球員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 係，似乎水晶宮，我覺得佢個組軍方針就幾中意簽翻啲有打過護級戰嘅經驗嘅球員， 應該嘅。 第一年 係啊， 應該嘅。咁啊講翻係啊， 如果查馬克操得翻起嘅話咧，真係一個殺著嚟。 嗱，似乎就水晶宮而家收翻一啲，即係謝洛美係幾實際嘅， 係畢卓安啦，同埋。 賓朱安就喺左邊就亦都係有好好嘅，即係好有技術。 我又唔明賓卓安點解三行會放棄？ 有啲咩？ 賓卓安同埋阿塞斯安呢兩個 人咧，都一齊走曬喎！今年係 修咸頓就即係順便賴賴啦。修咸頓因為就今年就揾咗奧斯華道啊嘛，呢個呢個籌碼 就好多錢使，今年就真係 用咗好多錢，用咗好多錢啊！即係個件件都近乎千幾萬嘅，即係奧斯華道啦，又雲夜馬啦，羅夫倫啦，咁啊奧斯華道就同林拔咧就即係可能爭位踢喎，而家搞到真係弊格叻，因為打一個前鋒。 Ricky林拔 係啦 ，Ricky Lambert 係啊，因為都好似英格蘭國家隊都有出場嘅，仲要有波入嘅，仲要係 啊 ，Ricky Lambert 啊，頭先我記得夏薩迪講緊話呢個全世界入球率最高，好似話有啊 Ricky Lambert 份啊嘛， 哦， 好似話即係出咗唔知兩場就入兩球，定係唔知三場入三球， 咁啊呢啲啊唔可以作準嘅， 太少啦個 sample 太少， 即係某啲香港球員都喺個全世界最高入球率，都係叫第八位嘅， 陳少琪都高過。杜巴啦， 所以呢啲点可以作准呢？讲翻转头，其实讲翻转头，翻翻转头，新特兰啦，其实唔止我头先所讲嘅，其实除咗杜新拿之外，仲有波连尼， 系 基成容， 有基成容，啊，即系呢啲球员，咁就 基治亚连尼啦， 基亚塞连尼啦， 呢个就喺季尾基本上已经系 啦，即系嚟过香港啦，即系新特兰，即系嚟踢英超挑战赛嗰阵时嚟过，系啦，咁啊另外就阿仙奴嘅文路里啦，就是打龙门就代表个米路列嘅，咁就呢对新特兰就真係唔識講， 換咗一半咯，差唔多。 係啊， 即係你預期呢個迪肯尼，我話 Steven 都即係第一集就已經斬釘截鐵話咧，呢個估佢就應該最快就拜拜，最快拜拜， 拜拜啫。 咁就睇下點啦，我覺得 Steven 啲料真係要留意啊。 係啊，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真係旺啊，真係唔好講笑。咁啊，新特蘭就咁啦。 我覺得新特蘭就其实我睇唔到喺个踢法上面呢，迪肯尼我係想将佢意大利化，即係我呢起码暂时未见到，但我好睇得出就迪肯尼好几睇唔顺，即係几睇唔顺眼嗰扎 旧人 踢一啲好英式踢法嘅球员囉，所以佢就有少少锐意去侵多一啲欧陆啲嘅踢法啦。 OK， 係啦，例如針對下奥沙呢啲啦，即係好似上个礼拜四五都 话。底调啊。 喺度闹大交咁样啦。 好，咁就。 有一对波其实我想特登即係点唱想问下，就係富咸喎。其实富咸我几想讲，因为季初我睇过两场富咸波，因为咁啱都系对住强队。咁其实嗰阵我哋喺 Facebook即係大家 check 嗰陣呢，我都有提過一點，就係點解呢隊富咸咁鍾意出啲咁老嘅球員，即係因為其實佢隊波唔係冇後生仔嘅， 係 係呀，但係佢簽返嚟好多近30歲亞灣呀，即係貝碧托夫呀嗰啲呢，即係好或者新簽返嚟嘅柏加啦，好似係曬你欄咁樣季初用曬啲人， 因為對強隊，所以 嗱我諗咁樣講啦，即係過去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幾鍾意今屆呢隊富咸，即係如果你問我話唔好话即係可能即係阻到搞到局啊，有几队头先提过啦，西布朗啦，今年嘅士都城其实我都觉得可能会搞得返起个局㗎。咁当然仲有即係去年嘅而家打欧霸嘅史云斯啦，咁另外一队就係富咸。富咸我都有睇头一两周精华赛先，咁我觉得佢摆晒啲旧即係老将， 摆晒啲最有名嗰啲嘢啦，薛维尔啊，即係柏加 啊，贝碧继续喺度啦， 怀斯啊，杜夫啊，哇，其实 全部出晒， 喂，你全部都係睇咗十年英超都耳熟能详。 我諗佢最主要可能係呢段期间未去到咁即係个赛程未咁急赶，第二样嘢对你见到其实对强队都未必话執緊陣容嘅時候，我諗係佢擁曬呢扎經驗嘅人出嚟，盡量喺呢段時間 keep 返去上， 即係搵啲老鬼 打返上半板嘅位置先，當真係可能要搏或者要偷雞要搶分嘅時候嘅話，調返轉可能喺下半板之後可以去到第二十零周開始， 呢個咪真係偉根策略， 都係啲老鬼睇下，即係對住強隊睇下偷到一分就得一分。 佢第一場偷到㗎，算啦。佢第一場都偷到㗎，再下三分攞曬。 係啦，我記得就係係啦，第一場係贏嘅，之後輸俾阿仙奴同埋輸俾我記得 紐卡素， 我就覺得 我其實感覺我唔係咁樂觀嘅，我覺得頭先講嗰批咧係真係要揀走一兩個。 我覺得係真係試一試啲老將，睇下仲有幾多鬥心。換季初望一望，喂你唔得嘅，即係俾多少少機會唔得，可能。即係再頻密啲，可能即係聖誕快車啊！即係今年大家就知道世界盃年就遲啲實 好坦白咧，對富咸見到個泰拿拔咧，我真係好唔開胃啊！真係 佢竟然借到翻嚟啊！ 啊，就好唔開胃啊！ 咁你仲有啲大人賓達啊嗰啲都 OK 啊，大人賓達 OK 嘅，即係唔係外界睇得人睇得佢咁低嘅，唔得人低嘅。 仲有啲 另外就係啦，另外就講下其他，另外就 紐卡素。 特倫德雷得離尾啫喎， 冇乜 紐卡素就繼續係佢個法國化啦，即係盡量揀法國球員啦，即係係咯。咁啊， 嗰啲就見到啲下帕啊、貝治啊， 冇乜期望到呢隊反而。 紐卡素就唔係，其實佢原本嗰個嘅班底都 OK 嘅， 係啊。 咁啊要。就係留意下咯，留意下咯。 主場可能會好啲啊，作客就真係唔好睇佢。 啊，留意下咯，因為都即係往時佢個班底，我上年都講啦，即係呢隊波，即係舊年都即係轉換咁大。 法國二隊嚟㗎。 今年就即係培養到默契，我覺得就冇同大家睇咁低嘅。 希望佢培養到默契啦。 嗯。咁另外就呢個先卡迪夫城咧，就針到件叫奧丹維治，即係西布朗入邊。 布朗嗰邊， 即係去臨尾嗰陣時嚇。 上年奧丹維治有單搞笑嘢， 係啊， 轉會窗 轉會失敗啊嘛， 轉會失敗，自己揸車過去對方球會，放我入嚟啊！ 哎要哎人，即係俾佢加盟咯。 係咪 QPR？ 我唔記得咗。 好似唔係 QPR。 費蘭尼咩？ 咁啊，呢個奧丹維治就 得償所願啦。 喺卡迪夫城就應該都有正選打 嘅， 係啊。有個好領個好嘅轉會就高卡啦， 係 高 卡係 可以 即係以往踢熱刺嗰個 係啦，冇錯。 即係我諗你又講多次，就係點解熱刺會放咗高卡啦？ 佢上年係咪已經係借走啊？定係 唔係有 度㗎？ 正選嚟㗎， 係 舊年正選嚟㗎。 成個即係嗱，成個整體啦，去講啦，即係我諗過完個轉會窗之後，英超咧下邊嗰啲中游球隊咧，其實有少少平均咗，即係平均咗嘅意思係實力咧。其實因為頭先師兄最開頭有講過， 係 一隊特別係對熱刺，即係拱翻曬炸人出嚟嘅時候咧，變相咧其實被普遍上個實力係提升咗嘅。咁但係熱刺咧拱嘅人咧，我覺得最大嘅得益者咧就唔喺英超度嘅，就落翻去下一版。就喺翻對 QPR 度對 QPR 即係呢個要大一大就係下邊咧有兩隊波係特別係強嘅啦，一隊就 QPR 同埋雷丁，係啦，韋根 呢兩隊就好強嘅可以。咁今年即係呢度拉拉過係，今年其實可以睇一睇下一層嘅 QPR。 韋根都係即係放翻一扎人，即係費古魯亞嗰啲去咗後城， 係啊， 即係一扎人都走咗嘅，咁又唔係。 韋根我就睇好嘅。因为讲真，佢嗰只波咧，不嬲系英冠杀食嘅， 系啊， 佢嗰只风格英冠系杀食嘅，所以佢即系可能一季之内翻新嘅机会，我都觉得。 咁我唔 来了，跟住就 我而家望唔到个 QBR 嘅 squad， 啊，祖里奥斯萨仲响度都难得啦 ，Robert Green 都仲系后备，大佬， 我根本可以富咸咁，基本上系， 大佬真系 target 住下一年上。 你下边中场有 Tom Carroll， 卡兰迪卡落咗， 中场有赞拿。另外就卡兰即卡，前面就有话有胡礼菲立斯， 系 MD Johnson， 森莫拉，哇呢啲后边有都 掂喎，大佬， 系呢队好， 艾索伊国图， 其实你打算打翻上嚟之后，企下一年又企翻， 企翻系啊，企喺度噶呢队，呢队系谂住企噶，所以呢队可以睇一睇噶， 真系我谂即系大家留意英冠赛事 ，Queen's Park 流浪都应该都可以长期留意啦， 佢好似上個禮拜作客贏列斯咯，我 係啊，你要列斯啊嘛， 係啊，哇列斯主場喺下邊好殺食㗎 ，QPR 都殺。 殺到佢，真係唔弱啦呢隊。 列斯就不嬲都係虎頭蛇尾，即係通常季初就好有朝氣啊，大家覺得係升班係有希望 嘅。列斯都係啲悲劇球， 但通常打到四分三咧，就發覺就 但係你諗住搏佢季初打，哇 ！QPR 殺到啊，好堅啊呢樣嘢喺下邊。 好啦，咁另外就史雲斯就臨尾就針咗呢個華斯基斯啦、基達菲嘅，即係呢個 U21 嘅中場。我覺得就麻麻地嘅，好坦白。咁但係就都多一個中場，多個人用啦，叫做係話。咁就似乎真係英超，即係經過咗呢個轉會窗之後，即係正如頭先阿的所講，都平均咗啦，係話。咁啊，至於其他國家咧，就真係好唔好意思啦，啊，真係好似臨到最尾轉會窗就冇乜特別交收。 都係靜啲嘅其他國家。 係啊，靜啲嘅。 因為真係啲錢，即係啲錢就喺曬英超呢邊，係 啊， 即係你講意甲、西甲，即係 你唯一臨 都係冇乜， 你唯一臨尾嘅係就係 意甲 啫嘛， 卡翻咗， 卡係咯，卡翻咗 AC 米蘭啦。 咁但係呢個翻屋企啫， 係咯，翻屋企啫， 坐夠即係還夠債，即係好明顯係借錢。抵押品 搞掂啦， 抵押完跟住 翻翻去啦。咁啊，系 你咁样咧，我有啲抗议喎。其实佢系即系你要谂下，佢大佬佢嗰个位系同奥斯尔争，佢唔系同嗰啲普通嗰啲 Calafé 争，佢系同奥斯尔。 喂，不过其实讲翻咧，皇家马德里放走奥斯尔，放走卡卡之后咧， 其实 即系中场中就得翻一件叫做伊斯高， 伊斯高啊， 伊斯高。 佢其实睇晒伊斯高噶啦，我觉得 咁你重点培养嘅伊斯高。 如果你當摩迪是防守中場嚟計，咁你即係中場中 摩迪後備噶啦，我覺得。 沙比亞 數有排頭啊， 係咯， 係啊， 咁啊， 請咁拉咯， 有伊亞拉雲迪 嘅。不過趁阿夏薩喺度講，其實今屆嘅皇馬即係咁樣放，我覺得有少少擔心嘅， 係直頭極度擔心啊， 係啊， 即係好似入邊啲皇馬 fans 都屌曬鬼咁好似。 係要睇巴黎嘅融入嘅速度快唔快咯？ 我覺得呢 快嘅應該企得穩。 我覺得呢個收係 有張相。有張相咧係鋪咗出嚟咧係舊年嘅皇馬一齊大合照嗰陣時候， 我知你講邊張啦， 唔見咗即係走咗嗰啲人咧就變成黑白色啦，你發覺咧。最少咧超過半隊係黑白色嘅， 你講嗰類咧 係好心寒咯。 唔係 at least 如果你係皇馬嘅球迷咧，你係心噏㗎。 你 at least 數到三個啦，冇希古恩，希古恩前面走咗， 希古恩 得翻奧 斯 爾，奧斯爾中間冇卡卡 後 卡卡冇乜所謂 嘅，卡卡唔係 關。嗱你數 正艾比奧爾，後邊艾比奧爾啦又走埋啦， 你數正選 咗納波利啊嘛，冇埋啦， 阿丹又冇埋啦， 嗱你數正選擺出嚟。嚟嗰奔斯馬打最前，或者咁樣即係咁樣擺啦，奔斯馬搭住 C 朗啦 ，OK 個檔係咁打啦。一你頂籠出埋迪馬利亞出 C 朗搭巴爾㗎啦 ，C 朗巴爾伊斯高前面奔斯馬，中間 沙比亞朗素 咪未必沙比亞朗素咯，沙比亞朗素後備㗎啦，基迪拉或者係伊拉拉文迪或者係摩迪即係其他啦， 三 加二啦，後防就 照舊啦，比啦，沙照啦。 龙门都唔知系咪卡斯拿斯而家，出咁多场都出迪亚哥卢比斯。 其实啱收到个即系收到个消息啦，就系嗰啲网上嗰啲咧，就话前主席咧就讲话点解唔用佢咧，就因为咧系上面高层唔要用佢嘅，咁样有啲压力。俾阿肥安就叫话唔好用佢嘅， 即系又系啲斗争大热 哦，都系嗰句啦。 生嗰啲嘢咧， 前主席咧卡达，因为卡达朗啦，我估呢个卡达朗就又系骑呢之人嚟。 哇，后边 其实西班牙两队都系咁嘅， 仲有一 两队班霸都系咁上 下。讲埋啊，讲埋啊， 系啊，讲啲 嗰啲乜鬼 内幕 单嗰单嘢。 哦，阿丹系啊， 佢炮轰翻阿摩连奴啊嘛， 系啊， 摩连奴呃佢啊嘛， 系啊， 咁佢话初嗰阵时候唔用佢唔用呢、這個 卡斯拿斯 用佢嗰陣時候咧，就冇直頭係出賽前先至同佢講，佢直頭冇曬心理準備又冇成，即係咁樣就出去。其實我心諗講一樣嘢，你講乜嘢啊？ 你作為一個後備，你係要有，即、就、係、是、你都有機會落場嘅時候，你係作好心理準備，你係隨時落場噶嘛？ 啊，啱應該啊。 唔通你坐，你同意就係諗住喺個後備席嗰度一直坐到三十幾歲，跟住就哦掛靴咁樣就算數咩？ 我有嘅，但有馬蘭雲啊，奧運啊，我啲話係咯，喺度場坐咯。 奧運都唔係馬蘭雲， 絕對係，有 嘅。你作為即係後備嘅，佢俾你上場嘅，你係 巴塞都唔少啊， 即係俾你一個表演嘅機會嘅。其實你應該要感激佢咯。當然你有嬲嘅原因，因為咧佢買咗盧比斯嗰陣時候咧，就話俾就突然間同佢講，即係冇同佢商量過就買咗佢。大佬話佢使乜同你商量啫？佢覺得你唔掂，佢買個新人翻嚟，咁又 OK 嘅喎。佢啱啱先？仲有一樣嘢，佢話。買咗翻嚟之後咧，阿摩連奴同佢講：，喂，你永遠都冇 正選， 冇正選踢噶啦，你喺呢度呢一隊波咧冇希望噶啦。咁樣，跟住咧，因為佢之前咧代替咗呢個卡斯拿斯，就出咗賽， 有一場賴嘢噶嘛。 所以咧，就所有人咧，即係西班牙幫嗰啲咧，就話佢叛徒啊嗰啲咁嘅嘢咧。 咁冇計嘅喎， 因為你對失你嗰個， 你俾人擺上台喎。 係啦，你係啊，你嗰個替嗰個係卡斯拿斯咯。 咁你都。 咁你龍門得兩個大佬，唔係我出邊個出，唔通摩連奴即出嚟打龍門咩？大佬真係搞笑真係， 好難講啱與錯咯。但係即係一個悲劇。 我都係想講都係皇馬個管理啦。 我覺得唔係正常，巴塞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巴塞好少少，只係即係壓得住皇馬金鋪壓唔住。 但係論翻波去講，頭先聽星講咧，其實如果你擺完之後咧，數落去得翻迪馬利亞咗後邊。 右翼就迪馬利亞咯，中間。 換嘅咯， 唔係叫做虛無全清嘅，咁之前嗰啲就真係有啲就好臃腫啊，即係其實就奧斯爾同卡卡咧，就應該是但走一個就合理啲。 但係你 換唔到兩個走曬， 兩個走曬。 但你皇馬個 score 其實係你望住兩隻杯去打噶嘛，即係嗰兩隻杯唔同其他球隊噶嘛，係一定要攞噶嘛。 咁但係個問題係皇馬向西班牙講真係你出二線，有啲其他球隊都唔使出咁勁㗎，講真。 不過講埋師兄嗰隊啦，法比係真係 巴塞啊，真係巴塞就真係 成熟咗， 真係好坦白講都冇乜嘢好講噶啦，而家仲有咩好講啫？真係中堅又買唔到啦，啊咁啊，仲話啱啱啊個唔知個主席就係邊啊蘇比沙列特係慘啊，蘇比沙列特啱啱仲要續約添個技術總監， 蘇比沙列特唔去咗 技術總監，唔係喺巴塞做技術總監啊，佢就話即係我哋咧嚟緊就有一個。新嘅中堅，個新堅叫做佩奧爾，因為佩奧爾啱啱傷完啊嘛，大傷完就啱啱咧就開始即係再操翻，咁佢又叫做新嘅中堅，即係你話吐唔吐血咧？即係你話， 講翻吐血咧。有一個新聞咧，就係艾比杜咧就講翻，即係患病嗰個咧， 係啊係啊， 翻嚟 好離譜啊嗰單嘢， 就話咧巴塞咧喺佢患病嗰陣時候咧，冇支付過薪水嘅，咁樣咧就喺度喺即係佢過咗去呢個 摩納哥， 摩納哥 嗰陣時咧，即係記者招待會咁嘅時候咧就炮轟啦， 係 炮轟完之後咧，突然間咧就巴塞咧就發出一個聲明啦， 係官方聲明嚟 嘅，官方聲明嚟嘅，即係澄清翻。佢同呢個艾比杜咧就訂立咗個合約嘅，即係個規定咧就係話即係因為咧2012年咧嘅一月嗰陣時候咧，就艾比杜咧就病嘅復發咧，就有兩個月咧就要進行依啲肝臟移植手術， 換肝 嘅。佢咧就依舊咧巴塞咧都同佢作多年約，咁咧喺個合約嗰度咧就列明咗個細節啦。就話明咧，即係如果你作即係有病嘅話咧，就會停止嗰個薪金啊， 嗰樣嘢，即係停薪留職。 但係呢個應該，如果咁樣就要問翻佢個 即係真係啦，即係你要拎翻嗰份約嚟睇啦，係咪你自己冇睇咗份約而簽咗落去咧？有陣時候咩經理人？求其啦，怼过去啦，咁佢又签咗咧，系咪咧？咁真系冇人知咯呢？ 即系始终主席阿罗素尔俾人嘅印象咧，都系即系 businessman 嚟嘅 ，businessman 唔好话佢堕疏 ，businessman。 哇，咁 真系好讲经，好讲经济嘅。 我觉得系。但係話嗰個 人嗱唔多啦，今次我真係 唔多， 好豪啊！ 我呢樣嘢我真係要同埋 要同雲家 唔係高度咗啦，今年 高度少少先。 雲家嗰啲就一物指一物，俾人黑咗今次，俾人黑制咗一鑊，即係領人一鑊嘢，咁冇數啦。 啊，大羅，大羅數二嗰啲就真係真係好識揾啲著數嘅。 講多一單花邊嘢啊，即係我會覺得啊，嚟緊即係都關乎於車仔嘅。 哦，咩 咩咧 ？E 巴嘅自主定係訪問裏頭咧？ 哦，係啊，我知你講邊單。 佢話咩咧？ 大 佢就話咧嗱，因為你知道大家 E 巴希望榮同阿哥迪奧拿好有仇口嘅。 係啊，冇錯，係啊，有仇。 佢基本上就但係用英文講咧，就話阿哥迪奧拿呢條友係爛彈嚟，即係一個冇腰骨嘅一個教練。咁咧相反咧嗱，因為 冇腰骨 在，佢係讚摩連奴。 佢就相反讚摩連奴，因為摩連奴同佢共事過，佢就話摩連奴咧係一個佢嘅即係佢話摩連奴對於足球嘅付出同埋嗰個犧牲咧係比一般球員同一般人都多。佢對佢有個佢做咗個比喻，佢話摩連奴對於對手個第三龍門著幾多號鞋啊，都了如指掌。佢做嗰種功課啊，佢做嗰種 research 啊， 只腳甲有冇收過 咯？唔知啦，即係佢對於對方嗰種戰術啊，嗰種 research 嗰種執著咧，佢話係佢未見過咁犀利咁好嘅。 咁巴塞嘅執著就係佢無論人哋點踢，佢都係點踢啊嘛。 喂， 佢永遠都係踢嗰個打法咯。 講真一樣嘢，喺哥迪奧拿呢啲咪冚撈咯，好似阿丹咁樣炮轟摩連奴，你睇下加明知是被摩連奴雪藏的、 哦、都不出聲啊， 都不出聲。去到 AC 都是這樣說，他說他在 AC 的時候那個發布會那裡說、嗯、其實、摩連奴令到我變強了，大佬啊，呢啲咪襟撈。 唔係啦，卡嗰啲通常卡卡不嬲都唔係好講， 啊，真係好厚道嘅，厚道嘅。 我啲底人中意佢。 唔係嗱，你 唔係伊巴呢單嘢咧，我真係覺得有啲搞笑或者有啲勁滾嘅，即係睇啊。 咁伊巴同人開拖不嬲都 不嬲都唔係㗎， 係佢即係 經常開拖。 唔係開拖 先至係新聞。 伊巴我最記得就係打車輪嗰單新聞嘅啫，即係 係 咯， 同阿。同阿某人 系咪讲阿边个咧？嗰个咩逼 咩啊？ 逼 逼 Mac 系嘛？ 逼咸啊！ 麦当劳啊！ 唉，唔知咩机啦， 唔知机啦。 呢单嘢咧，即系我觉得咁，即系头先都讲啦，大家都话，即系佢从来都系开拖嘅。但系你话 OK， 今次唔系，我觉得佢咁样去同摩连奴 送秋波、 送硬嘅话，即系我会觉得。睇嚟啊，嚟緊呢條 來吧， 呢條友， 什麼都應承。 唔係，但係其實會 有機會嘅，我真係好覺得有機 會。啱使 㗎，啱使嘅， 啱用啊，直頭啱用㗎，係啊。 你直頭啱用，你真係車仔真係爭個頂級嘅射手。 唔係你幻想一下一樣嘢嘅係，如果佢集油 咧，佢要集油咧， 佢落 伊巴嘢要集油。 佢又話伊巴， 你唔可以咁講喎。 唔係啊，伊巴係爭英超個冠軍嘅 位好過咋。你剛才講話車仔爭個頂級嘅射手咧，其實嗰個咩？ 唔係托尼斯係嘛？ 唔係托尼斯， 伊度奧 都算 第二。唔係伊度奧咧，我會咁樣睇。 但喺摩連奴肺口少打。 伊度奧係頂級，但係你話落翻去 用咪得咯？ 你落翻去英超嚟講咧，我覺得咧，佢唔係要嗰種即係 OK， 佢門前把力好強，佢唔係好強性嗰種，即係話好有爆發力嗰種。 佢涉 鬼嗰只，叫做柔性嘅。 你問我咧？如果套翻落去咧，佢 伊巴就霸氣。 伊度奧咧就似當年嘅奧力卡啦，即係我會咁樣覺得嘅。佢而家始終都係要揾翻一個好有霸氣嘅人嘅話咧，即係你要拍得到嘅咧，我覺得係伊巴咯。同埋中間你數你都知㗎啦，中間有你喺度，有奧斯卡喺度，有馬達喺度，大 Q 版喺度。如果夾伊巴係， 但係夾伊巴，但係夾伊巴可能唔使夏薩特嗰啲，佢伊巴可以自己搞掂曬啊嘛，前邊使鬼夏薩特，使鬼馬達咩？ 喂，咁但係有無限攻擊啊！ 唔係你多咗一樣嘢咧，多咗件兵器嘅。 咁啊，當然。 同埋佢呢個歲數咧。买咧唔系好贵嘅啫。 哦，咁啊系嘅。 伊巴一定肯去啊，佢真系争个 英超冠军， 争个英超冠军未攞 啊！系啊，我觉得 佢攞埋英超冠军咧，佢可能咧 最大 德甲啦，德甲同英超都冇， 去德甲噶啦，跟住 德甲，佢就攞法甲啊， 跟住佢咧就话阿哥帅无敌噶啦，跟住又 西甲有冇攞过？ 西甲有巴塞， 我巴塞咯， 欧冠佢攞， 欧冠未攞过，从来未攞过， 欧冠未啊， 欧冠 未，所以。 大家咪话佢有本土联赛运又冇欧冠运啊嘛。 系咯， 咁佢因为佢队队都踢两三季啦， 系嘛， 即系争少少嗰季唔得，佢就走咗啦。 嗰阵时。巴塞佢未攞啊， 未冇噶冇噶，好似冇噶，啱啱中间 skip 咗一届啊嘛，讲埋少少，其实就西甲如果讲 last day 转会就马体会啦，因为马体会迪米哲尼斯咧就真系免费转会去马体会冇几耐都唔够一个月咧。就轉咗去曼城啦， 係 咁啊，所以要揾翻兩件，一件就叫做比利時嘅球員叫艾達維特， 亞積斯嘅中堅， 亞積斯嘅中堅，咁就 基本上亞積斯呢幾年咧不斷有提供一個比利時中堅啦，即係華美倫啊、維湯根啊呢個第三個啦。 係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應該有一個法國嘅中場球員叫做古拿和基，呢個就冇咁熟啦。咁啊，主要就係呢兩件，其實西甲 last day 嘅轉會最主要即係如果是入嚟的是呢两件嘅啫。 不过你讲开迪米哲尼斯咧，都好唔好彩喎。佢一去到曼 又伤 喎，即刻伤 又伤喎， 系咯。佢好似冇脚雀仔一样喎。呢几个月佢嗰啲转会啊，啲完全系即系乱晒， 即系打飞脚都唔使休啊。咁 即系往后再睇啦。即系呢个用翻曼联嘅通佢讲，你睇下好彩定唔好彩啦。第五彎即過埋呢、這個過埋嚟緊呢個禮拜六，下個禮拜六就係對啦。應該20、21號即啱啱中間 嘅 禮 拜 就打比啦， 打比啦、哦。 即你撞正係咁啱，人哋想咗兩件，你又係睇下偷唔偷到嘅啫，係咁嘅對曼。 咁啊，曼聯 你哋都有朗尼未必出得嘅， 係咯，個頭咁樣喎、啊，個刀砍咁勁喎， 個刀係做手術咁樣開腦咯。 哇！唉，曼聯你過咗水晶。公司再讲啦， 你过到查马克， 好难讲嘅呢啲嘢。 大佬，喂，曼联宇宙咁劲喎， 系 宇宙最强喎，冇错。 好啦， 今周多嘢睇噶，今周大家都会留意英超翻嚟嘅时候，即系虽然礼拜五讲啦，讲少，一定系睇下期噶啦，今周。 哦，系嘛，系 OCE 系嘛，万众期待话。好，咁我哋上半场 Football Song 差唔多啦，下半场继续。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